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4, Session 9. 天国的来临第四部分第九讲。我们上一次讲到耶稣基督的比喻是令人难解的。128页。But where a fundamental change was not brought about and the heart remained untouched. 但是当一个人没有经历到基本上的改变，人的心仍然没有被神触摸到的话呢， Jesus' word was bound to remain enigmatical in many respects. 在很多的角度来看，耶稣的话语肯定是令人困惑的。 And neither about himself nor about the kingdom he proclaimed did he give any but an indirect veiled answer. 而耶稣基督所宣讲的天国，或者耶稣基督自己这方面呢，对这两方面耶稣只不过给了一个间接的隐藏的答案， which therefore remained enigmatical in the light of their continuing unbelief. 而这些的大夫呢，因为他们继续的停留在不信里面，一直都是神秘的，令人难解的。 This not only characterizes the parables, 不仅仅是耶稣所讲的比喻有这样的性质， but also the enigmatical sayings, 还有那些难解的耶稣所讲的话。 For example, 譬如说，我先把经文读出， Matthew 16:4, 马太16章第四节， Matthew 21:16, 马太21章16节，马太21章23到27节， 21:23-27, 22:41-46, 22章41到46节等等。好，我们一段一段来看。 For example, Matthew 16:4,例如马太16章第四节 The saying about Jonah, 耶稣讲到关于约拿的那些话。 Refer to also 21:6, 也参考马太21章第16节。 Have you never read, out of the mouth of babes and sucklings, thou hast perfected praise? 马太21章第十六节，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 The evasive answer, 那个逃避性的答复。 For example, 21:23-27, 例如马太21章23-27节 The question about Jesus' authority, 就是关于耶稣的权柄的话，马太21章23-27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的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还有 The unclear dispute, For example, 22:24-26, 还有不明朗化的争辩，例如说马太22章41-46节， David's son and David's Lord, 大卫的后裔，大卫的主。马太22章从第41节开始到46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 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And others， 还有其他的难明白的耶稣所讲的话。 In all this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divine judgment of the hardening of their hearts and of the veiling of the truth。 在这一切的记载里面呢，毫无疑问的，上帝审判啊，透过使他们的心刚硬，还有上帝审判透过上帝隐藏真理。 Whereas conversely， 而同时反过来看， Faith also goes back to God's gift of grace， 在信心的背后有上帝恩典的赐予。 And to a sovereign good pleasure alone， 唯独是因为上帝主权的美意。Matthew 11:25-26， 参考马太11:25-26。 For Jesus thanks the Father because he has hidden these things from the wise and prudent and has revealed them unto babes。 马太福音第11:25-26。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Christ adds， 耶稣再说， Even so Father， for it seemed good in thy sight。 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See also Matthew 22:14， 参考马太第22:14，马太22:14，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But neither divine predestination nor the miracle of faith as a gift remove the riddl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unbelief。但是不论是上帝的预定或者信心作为恩典的这个的神迹，并没有排除到人的不信是一个的谜，人的不信是自己的责任。我们看一下的经文，上帝的预定和信心是恩赐。 Matthew 11:25， 马太第11:25。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 Matthew 13:11， 马太13:11，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Matthew 16:17，马太16:17，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下面是不信的谜和不信的责任。 Matthew 11:20-24， 马太11:20-24，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睡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 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Matthew 23:37， 马太福音第23章第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不信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不信也是人的责任。 The riddl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unbelief. All this, especially the speaking in parables and what can be equated with them, indicate the specific modality of the revelation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at has started with the coming of Jesus. 这一切的一切，特别是耶稣用比喻说，而耶稣用比喻说就等同于什么？这些都指出耶稣基督来到所开始的天国的启示呢，它的特别的形式。 The kingdom has come, the Messiah has been revealed. 天国已经临到，弥赛亚已经被显示。But this can only be discerned by faith, that is to say, by the grace of God. 但这些只能够借着信心才能认出，也就是说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This will one day be changed. 这一切将来有一天都要改变。 Then even the enemies will see the kingdom and will have to recognize the Son of Man. 到了那时候，甚至乎上帝的仇敌也必定看到天国，他们也必须认出承认上帝的儿子的。 Matthew 23:39， 马太福音23章第39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耶稣基督对耶路撒冷所说的。 Matthew 26:64， 马太福音第26章第64节，这个是耶稣对大祭司说的。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The method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pecial modality. 宣讲福音的方法是符合这个特别的形式的，就是借着隐藏的方法啊，耶稣宣讲福音直到那日。Though in a different sense, before and after Jesu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虽然在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之前和在耶稣基督死跟复活之后，这个特定的形式是有点不同的意义。Refer to Matthew 10:27， 参考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7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Matthew 16:20， 马太福音16章第20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Matthew 17:9， 马太福音17章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And other places， 还有其他的经文，就是说宣讲福音的方法是与这个天国的令人费解的显示的方式是符合的。不过耶稣死跟复活之前跟死跟复活之后还是有点不一样。 But alway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has a double effect. 但是总之呢，天国宣讲的方法是有一个双重的果效的。 That is that of revelation and of veiling. 就是说一方面是启示彰显，一方面是隐藏。 Of grace and of judgment， 是恩典也是审判。Referred to also Matthew 10 verses 12 to 15, 也参考马太第十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读。你们无论进哪城哪一个村，耶稣对门徒说，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的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的，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的尘土躲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第十七段结束。第十八段 Section 18 The sower 撒种的人。 The contents of the parables even more clearly than their form clarify the meaning and the speci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that has begun with the coming of Christ. 比喻的方式或者更清楚的是比喻的内容呢，就让耶稣来到的时候所开始了所展开的天国的特定的本质的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就是比喻的那个内容就更加的澄清了天国的特定的意义和本质。 For as parables, it is the nature to serve as explanation and as arguments for those who have ears to hear. 因为作为比喻，比喻的本质就是解释，就是论点，对那些有耳朵听的人来说。 Especially in the well-known chapters containing parables. 特别是那些记载比喻的那些著名的圣经的几章 That is Matthew 13, Mark 4 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和马可第四章 And the corresponding passages in Luke 还有与这些相符的路加福音的经文 They have been given to elucid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esus' proclamation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on the one hand and of the delay of the last judgment on the other 这些的比喻呢耶稣基督说这些比喻，上帝赐下这些的比喻，就是要澄清一个的关系，就是一方面耶稣宣告天国已经来到了，而另外一方面最后的审判是延迟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This relationship was far from transparent to the disciples.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门徒们来说呢是不清楚的。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撒种者的比喻has priority over the others, 在所有其他的比喻之上占有优先的地位。 Not only as the first of a series, 不单单是因为撒种的比喻是在一系列的比喻的前面是第一个， but also on account of its purport, but 特别是因为撒种的比喻的主旨的缘故，它在其他的比喻上是占有优先的地位的。 In many respects,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basis,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llowing parables. 在很多重的意义上来说，撒种的比喻是了解下面其他比喻的起点和基础。 This also appears from the question Jesus asked of his disciples. 从耶稣所问门徒的问题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Know ye not this parable?And how then will ye know all parables? Mark 4:13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In the following parables, we find the figures of the husbandman, the field, the seed, etc. again and again.在接下来的比喻，我们一次再次的看到农夫或者园主、田地、种子等等这些的比喻。They are in many respects elaborations of the first parable. 从各种的意义上来说，这些的比喻都是第一个撒种的比喻的 再进一步的阐述。From Jesus' question, 从耶稣所问的问题 it appears, just as from Luke 8:9, that the disciples did not understand this parable. 很明显的，特别是从路加八章第九节看出，门徒们并不了解这个比喻。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九节，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This fact brings out all the more clearly, 这个事实，就是门徒不明白这个事实呢，就特别的更加的澄清一件事， that its purport is not a general pedagogical, psychological, or even homiletical instruction about preachers and listeners. 特别的澄清，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的主旨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教学法的教导，或者心理学的教导，甚至说讲道学的教导，关于讲道者和听到的人啊，这方面的教导 and the risks that occur during the process of listening, 还有就是听到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冒险啊，不是讲道法听道法。 If the parable had no further aim than to convey this general meaning, 假如撒种的比喻没有其他更深的目的，只不过是要指出这个一般性的关于讲道法听道法的一般性的意义的话呢， the lack of comprehension by the disciples with respect to such simple symbolism would not only set us to wondering, but the parable could hardly serve as a vehicle keeping its significance a secret from outsiders. 假如是这么简单的意义的话呢，那么门徒们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些简单的象征性的比喻呢，不会让我们去觉得奇怪。但是这比喻呢，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啊，使外人不明白，使外人感觉到比喻的重要性是一个奥秘，不可能是做出这样的效果的。One single word might betray its meaning, 因为只讲一句话就露出这个意义咯。The point of the parable, however, i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但是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重点是非常特别的。 The issue is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element. 整个的议题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救赎历史方面的元素。 T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ents depicted in the parable and the revelation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说在这个比喻里面所指出的事件和天国的彰显之间的关系。 This relationship remains obscure to the disciples. 这个的关系对门徒来说仍然是隐藏的。 Though they had been privileged to understand 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that is that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虽然他们有特权明白到天国的奥秘，就是说天国已经来到了。好，到这里呢，耶稣说这个撒种的比喻啊，然后呢 Readable 说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救赎历史这个的因素，我们下次继续。